所向往的眼界，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雪佛兰梦创未来。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玉泉营桥车多流量大，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收费站、清河收费站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各位音乐加速度的听友，早上好！如果每周六我们都见面的话，每周六就好像我们回家一样，所以今天的第一首起步歌来自潘玮柏的 Coming Home 送给你们，也送给张小帆，他说他要听明天的歌，昨天给我留言了，他说第一首，因为今天晚上有潘玮柏的演唱会，所以你听到了吗？你在线吗？如果在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纯上来冒个泡吧。 Let me see another day. 越过凤凰展开双翼 I'm kidding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穿着身子像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革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样勇气。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说是何时开启回归原样。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急着找，想不甘贴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ing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路认识命里在我昨晚。如果说遥遥誓言把我骗不弥漫，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陛下可以打破迷信勇士断腕，黑头你赔偿我命用狗血逼你清醒，小组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我来渴望随风逐流背后刺探，就像你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飞扬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回代价提醒自己不。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说是何时开启回归原样。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now。 算 be 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it。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听友说雨天路滑，音乐可以加速，但是所有听友朋友都要保持车速。没错，所以今天特别挑选了一些不是特别嗨爆的歌曲来陪伴大家的雨天出行之路。先有请苏运莹。即兴的哼唱，那就是苏运莹了哈。学得会吗？来试试啊！来，一二三。确实是这样，经常会让人觉得我可以听，但是我真的学不来。在 KTV 应该是不会点这样的歌来唱哈，但是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歌单，时不时来收听一下。

再也不会迷路方向， 陪你去看流星雨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的孩子可比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伤感若太多，心就给我吧。我会替你都赶走， 灿烂的言语只能点缀感情，如果我沉默，因为我真的爱你， 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 的主题曲 F4 的流星雨，流星花园当年也算是红遍了整个东南亚哈，而且四个小伙子确实当时红的那个签名会啊，排老长老长的队伍了。不知道这次翻拍会不会超越经典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也可以关注一下哈。然后据说戴佩妮要为新版的这部流星花园重新编排那首《你要的爱》，她说她压力很大。其实任务那么重的事情可以分担给其他人一起来完成嘛，对不对？比如说周渝民也挺会唱歌的呀， Make a wish。 当类似流星划过手心，我不禁别伤心，不要紧，这个世界还年轻，真诚的回忆，让我们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使得他还不是很会唱歌，但是那又怎样，对不对？我们得长得帅的帅哥总是格外的宽容啊。虽然不觉得他唱歌音调特别的准，当时可是也不妨碍我们把这首 Make a Wish 听上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吧。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传来找到我。说到周渝民，我们就想到他和大 S 当时那段恋情哈。前两天看到一个标题说整个东南亚都在期待一场姐弟恋，可不是吗？你看马冬梅前阵子就高调嫁给了90后的一个鲜肉哈。那祝他幸福，把这首歌送给新婚燕尔的他们，来自张宇，给你们，也给所有正在路上驾车的朋友们。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 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

get up, my love. I know you don't wanna get up, but darling, sweetie, honey, give up struggling. You hear the ringing?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my love, my love. Get up, get up, get up, my love. What are you doing? Wallowing in your dream? I ain't kidding. You hear the ringing? 这来自阿肆的 Get Up。我知道此时此刻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已经都醒了，所以这首歌更多的是送给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们哈，希望大家能够醒醒神儿，因为此时此刻可能雨下的还挺大的。微信公众账号上 Stephen 说 Got up 了，我 got up 了，哎呦，真的是把我笑坏了。我突然想到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的英文使用上的笑话，可能也是故意的哈。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大学有一次呢英语课，我们的老师说同学起来回答问题，然后他点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站起来说 Sorry I don't know， 然后老师就说好，那你后一位。其实那个朋友在睡觉，可是呢他听到老师喊他就站起来就说 I don't know too， 是不是非常可笑？你仔细想一想 I don't know too。非常多的人都很喜欢的阿肆，他的咬字和唱腔非常的有特点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有请阿肆请出他的好朋友郭采洁，一起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如果你喜欢的话，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淳朴的淳”。 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某一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真情，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我的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 岁月为我打冷淡沙，而你被留下，我的心却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啊！岁月带我轻雨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十分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无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人的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打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你不可能形容的，你也全部像我，是我的。 是来自阿四和郭采洁这两个古灵精怪的女歌手共同带来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微信公众账号上好朋友红果儿说，哇，虽然是个下雨的周末，但是祝千醇快乐哦。我也祝各位所有的音乐加速度的听友周末快乐，尤其是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哈。虽然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了，但是一定要注意控制车距，保持车速。 音乐快车道。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绕着月亮前不解球，害怕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参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天空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放身体，放开自己，你心里你放不住你。放身体，放开自己，你心里你放不住你。 跟着音浪一起流动，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卫星穿越黑洞，跳水跳到陌生太空，新的开头新的宇宙，能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喜欢节奏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撞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流动，让自己爽，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壮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些年的醉，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回敬一个吻的安慰。可怜像春梦的音乐，叫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配上了一切，尝试千年 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分别是很熟了，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好多朋友都提醒我说歌单上那王菲的飞写错了，不好意思啊，笔误。对，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王菲，稍早前的一首是张韶涵的 That Girl 以及黄立行的 In Long。 你知道萧敬腾前两天漳州演唱会又打了一下雨了，据网友爆料说福建漳州前几天还是大晴天，却突然在某天半夜开始下起了大雨，并且伴有电闪雷鸣。原来第二天即将要开演唱会的萧敬腾来到了漳州站，所以网友瞬间就表示说啊，真的很不奇怪，不奇怪，可以说萧敬腾是行走的天气预报。突然想到今晚要开唱的潘玮柏，真的也是为他捏一把汗哦。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有一位提前浏览到我们歌单的朋友，好像是叫做好像是一个小雪人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然后他告诉我说终于等到一首郑秀文的歌了。其实也以前推荐过 Sammy 的歌，但是这首歌好像是第一次播放，这首广东话的歌曲。 狂烈的疯癫的爱恋，如被爱一般可怕，我让他狂丧，才自觉控制他血压，是等你可猜过沉痛作罢，到复原一天也应该回家，留意在你的臂内疗伤，是你这深刻的创伤，是受话是心窝脆弱，还是已经没救药，留恋暂时将那故事收尾延长，那药水好好把爱意

吃不能睡， 相信他又害怕他 消失不见， 明明是最不要紧 的灵魂， 男人却为他 游荡在每一夜。 副歌部分交给你喽。来自范晓萱早期的作品《好想谈恋爱》，其实爱不到自己所想爱的人，另外一种状态，可能就是这对姐妹花带来的另外一种感觉。来自莫文蔚和苏慧伦，《失恋万岁》。 我没有所谓，反正爱情本来就是飘渺的感觉。我有所谓，有种滋味是唱过再也追不回，和自己过不去，也求谁去爱你。我不过想付出，为何他要退出？有没有他没所谓，解不解渴有所谓，有时情愿不如一杯热咖啡。有没有爱没所谓，快不快乐有所谓，他带不走我们的全世界。 我没有所谓， 来自苏慧伦和莫文蔚的《失恋万岁》。你看啊，面对失婚或者失恋，每一个女人态度都不一样，所以常常觉得现在的好多歌手红不过以前的歌手，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个性标签不明显。以前我们听到的歌和本人的气质是高度契合的，比如《爱谁谁》的王菲就会唱。 不想住在博物馆，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展览着爱故事。Oh

总是想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 算是首新歌了吧，来自周杰伦，等你下课。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哦。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的剪辑，好像是写的周杰伦十大忘词现场，哇，简直是 一本正经的在瞎编和改编啊。但是下面立刻有其他的网友表示说， Eason 才是不折不扣的忘词王啊，是这样的吗？来听海胆。 没有相信本感谁有情，风流现在不想去提伤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慢拖着我出门去，忘了暂时起手心其实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去哪里算命好像很多烟云，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而懒得看无脑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光明，假装二十几家烟蛋白还不是会塞穿，并没有神奇， 想做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爱，谁都然不承认又感叹，我的像个海胆。 来自陈奕迅的海胆。最近好像听说陈奕迅和张惠妹要加盟全新的音乐节目了哈，没有给广告费，也不做广告，嘉宾就是陈奕迅和张惠妹。那其实这档节目主要是和早年江苏卫视一档名叫绝对唱响的节目很像，是男女组 CP 来进行演唱比赛的，这个嘉宾阵容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To you, I'm never good enough. When I don't care, I can play them like a Ken doll. Won't wash my hair, then make them bounce like a basketball. Like you, make me wanna act like a girl. Paint my nails and wear high heels. Yes, you make me so nervous that I just can't hold your head. You make me.Break a sweat for the other guys. When you come around, I get paralyzed. And every time I try to be myself, it comes out wrong like a cry for help. It's just not fair. Pain's more trouble than love is worth. I guess for air, it feels so good, but you know it hurts. Like you, make me wanna act like a girl. I don't wanna fall in love.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网易云音乐与索尼音乐在北京宣布达成深度合作，共同探索线下 live 业务合作。双方表示，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将联合推出10场云动现场，包括周兴哲、许茹芸、黄绮珊等人都将参与其中。未来还有可能邀请海外歌手加盟。据了解，目前云动现场已经举办了469场演出，参演歌手137组，涵盖民谣、流行、摇滚、嘻哈等多种音乐类型，演出足迹遍布中国100余座城市。发布会结束之后，来自索尼音乐的 Eric 周兴哲开启了如果雨之后北京首唱会，这是网易云音乐与索尼音乐深度合作之后联手打造的第一场云斗现场。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将从4月27号到5月31号期间举办，届时将邀请1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优秀表演艺术团体，近800位中外艺术家，奉献130场演出、3个艺术展览和多项公益艺术教育活动。为了庆祝中柬建交60周年，柬埔寨王家舞团首次受邀登上相约北京艺术节的舞台举办专场演出。4月28号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仙女舞、柬埔寨王家舞、柬埔寨面具舞等精彩的舞蹈作品。柬埔寨艺术家还将演唱经典歌曲《怀念中国》和《中国我亲爱的第二故乡》，以纪念中柬两国缔结的深厚情谊。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路况，目前西三环紫竹桥以北辅路南向北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导致后车多。此外，东三环十里河桥以北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加速度， 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点34分21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跨界歌王这个节目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哈，毕竟前几期还出了几个所谓的双栖歌手。这一次的跨界歌王请来的阵容包括有吴秀波、徐静蕾、陈学冬、刘恺威、韩东君，还有李菲儿等等，不知道谁会拿这一期的歌王呢。我们先来听听徐静蕾的作品吧，这首歌叫做梦想照进现实。 当身边的人举杯，我在熟睡，遇见你沉默的花蕾，花蕾的梦想好像褪去 有些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对这个歌手的声音非常的陌生，别说你了，就连我对这个歌喉也非常非常非常之陌生。这是来自徐静蕾的《梦想照进现实》。刚才说了徐静蕾会参加这一期的跨界歌王哈，和她同台竞技的还包括吴秀波、陈学冬、刘恺威等等。猜猜吴秀波或者徐静蕾或者刘恺威谁会拿歌王呢？但是还有其他的演员你也没有听过他唱歌，所以你也不好判断他们有没有实力，对不对？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接下来来听另外一首歌曲，来自阿来，来听一下他的编曲，会有惊喜。我就非常喜欢他的这个转折。这首歌叫阿勒泰的秋天。我觉得人很奇怪，总是不喜欢握在手里的东西。在秋天的时候我们期望夏天赶紧到来，可是处在夏天我们又觉得说，哎，冬天可以穿风衣也是美美的。 我抬着头望着这片蓝天，这里的冬 这位给迪玛希当时做翻译的阿来吗？这首歌《阿勒泰的秋天》写的是他自己的家乡。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冬天的阿姆斯特丹，当时阿莱呢走在雨里，雨水绵绵地落在他的脸上，勾起了他对阿勒泰秋天的无限回忆。这个情景是不是和今天很像呢？如果你喜欢这首歌，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江岸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他。 阿勒泰的秋天 快车到了，下雨天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知道吗？ 音乐快快车道。

啊，非常的活力。大家都知道他经常会唱那些动感的快歌哈。他在现场呢也演唱了《不如跳舞》等经典的作品，在陈慧琳的嗨歌热舞之下呢，全场非常的沸腾。唱到嗨时，陈慧琳还脱下外套，然后观众就纷纷呼叫说：“哇，今晚好开心，好感动！”现场氛围也非常的棒啊。其实2018年，陈慧琳已经先后推出了《伟战天国》以及《Be With You》两首年度的主打歌，期待 Kelly 今年能够推出更多优秀的歌曲，因为还有很多喜欢他的粉丝在等待着他，对吗？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全部歌单。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又到了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这首歌上周本来就想要安排播出，但是时间不够。那今天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把这首歌听完整，是来自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同时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你。